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9日，防中暑指引下，暑热警告分三级，按劳动量建议不同休息时间。特区政府申请承办全运会8个项目。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升上女子重剑世界第一。苏丹冲突，双方在沙特会谈至今仍未取得重大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5月9日星期二8:11嘅朝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咁朝早咧系张凤平喺度噶。嗱咧，同大家咧去睇一睇咧，寻日啊劳工处佢公布咗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咁下个星期一就开始推行噶啦。咁新嘅指引咧就系基于话香港嘅暑热指数发出工作暑热警告咧，作为一个评估嘅项目嘅。咁佢哋咧就分咗做三个级别啦，分别咧就系黄、红同埋黑嘅。咁喺唔同嘅级别底下咧，有唔同嘅工作同埋休息嘅安排，咁亦都咧系会按住啊嗰个工作嘅嗰个劳动量咧，分咗做四个级别嘅，分别咧就系轻劳动啦、中劳动啦、重同埋极重劳动嘅。咁喺呢个嘅指引底下咧，有三类情况咧就会系完全停工嘅，包括咧就系黑色工作嘅暑热警告底下重劳动嘅，譬如好似系搬运工人啦，或者钉板工啦，或者极重劳动嘅。例如是扎铁工人、棚架工人都是会停工的。咁嚟紧咧，即系喺下个月下个星期一天文台咧都会公布埋香港暑热指数嗰阵咧，就会公布埋个工作暑热嘅警告噶啦。咁大家对于呢一个新嘅指引有啲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讲讲嘅。咁至于咧，我哋今日都揾嚟唔同嘅嘉宾咧，同我哋去讲讲呢个话题。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同埋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括弧发展黄志清喺度嘅。早晨啊，两位。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嗱，先问一问啦，其实今次呢个新指引咧，其实希望做到啲乜嘢嘅目标啦、效果，同埋即系为啲乜嘢工作环境人士而设嘅咧？不如先问一问啊，冯浩然啦。 好啊，其实咧，我哋喺旧年咧，喺施政报告，行政长官其实都提过咧。就是要根據香港暑熱指數咧，去制定啲指引，去要求啲僱主咧按定明嘅準則去採取啲預防措施去預防中暑嘅。咁我哋喺舊年年尾、今年年頭咧，係做過一啲嘅諮詢啦，亦都收集咗好多意見。咁我哋修訂咗我哋方案咧，就係我哋尋日即係正式推出嚟呢一個指引啦。咁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呢個指引咧，係俾到啲僱主咧係一個重要嗰個參考。是可以在暑熱的天氣嗰陣咧，知道點樣應對。咁我想特別強調幾點咧，喺個指引裏面主要分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介紹一啲預防中暑嘅措施啦。第二部分我覺得係重要嘅咧，就係其實係要做一啲評估。呢啲評估咧就其實係僱主或者係工作場地負責職安健嘅朋友咧，其實應該細心啲去睇一睇，因為個評估咧就幫助到咧就知道喺真係。好熱嘅時候咧，唔同嘅工種應該點樣去處理嘅？咁第三個咧就係一啲特別嘅，即係休作息嘅安排。咁我哋都有啲例子咧，係喺個指引裏邊咧係介紹俾所有嘅僱主同埋僱員嘅。咁我哋最重要目標咧就係個指引咧作為一個重要嘅參考咧，係無論係勞資雙方咧都可以係有一啲嘅係好嘅參考嘅安排咧。去預防呢個嚟緊越嚟越熱嘅呢個天氣咧，係減低中暑嘅機會嘅。 嗯，可能逐樣講下啦。譬如你講話評估或者作息安排嗰度咧，講到作息安排咧，特別留意附錄嗰度去分咗四個按住工作勞動量嚟對分類嗰度咧，其實都有好多人即係會有個問題啊。究竟係按啲咩準則嚟到去做嘅咧？同埋會唔會呢一個嘅呢個分類咧，會唔會都有機會可能令到某一啲其實佢工作嘅時候都係好熱嘅，但係咧可能佢哋就喺呢一度咧，即係。低估咗佢哋个即系可能会中暑嘅机会同埋风险。 或者我请阿黄生，即系佢系呢方面嘅专家咧，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咧就我哋喺定嗰个工作嘅劳动量嘅时候咧，其实 勞工處是參考了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即是 ACGIH 啦，和國際標準化組織和中國職業衛生標準等等有關勞動量分級的方法的。咁同埋咧，就其實我哋依家呢個咁樣嘅分類咧，其實係建基於嗰啲行業咧嘅一般工作嘅情況而判斷嘅。咁就係主要係俾嗰啲僱主同埋相關人員咧作為參考。其實僱主喺佢進行風險評估嘅時候咧，佢需要按員工嘅實際工作嘅性質而作出一個合理嘅判斷咯。 嗯哼，咁啊，可能即系我哋就俾啲实际嘅例子咧，譬如有啲人都会讲啊，譬如树艺师咁样，佢哋可能都系如果睇嘅话就似系中等劳动啦。不过咧，因为佢哋喺户外工作嘅时候咧，都会着住嗰啲长袖衫啦，做埋防晒。咁其实可能都会系一个好焗、好热嘅状态嘅。咁呢啲会唔会可能都系有需要再调高嘅咧？咁同埋大家可能关注啦。咁有冇话之后使唔使再调整咧？其实咩时候、咩情况底下会调整咧？ 如果你參考咧，我哋嗰個指引裡面嘅附錄二咧，其實我哋咧就提供咗一個進行工作地點熱壓力風險評估嘅表格嘅。喺個風險評估表格裡面咧，如果你細心去睇佢裡面嘅內容咧，其中一個部分咧就會將工人咧喺工作地點所面對嘅各種唔同嘅風險因素咧，必須要喺個進行風險評估嘅時候咧進行詳細嘅考慮。譬如頭先所提到嘅其中一個就係，如果喺工作時間裡面佢需要穿住一啲唔透氣嘅保護衣咧，喺個風險評估表格裡面咧經已指明咧，喺最終個休息時間裡面咧要因為呢一個風險因素咧而實際上再加15分鐘休息落去嘅。咁所以咧整個當透過呢個整個風險評估表去做曬所有工人會面對嘅因素咧，我哋深信咧就能夠實際上幫助最基於嗰個風險嘅原則咧，為工人咧訂定一個佢哋實際需要嘅休息安排嘅。 嗯，咁啊頭先咧即係講話有啲唔同嘅時間啦，可能個風險評估之後咧，大家都工種唔同嘅話咧，或者佢哋嘅裝備啦，佢哋嘅嗰個衣著唔同咧，都會有。佢有調節嘅，呢度咧就有啲人都會問啦。咁喺同一個嘅工作嘅場景，可能有唔同嘅人，唔同佢屬於唔同嘅工種嘅喎。點樣喺同一個環境嗰度可以通知曬咁多人咧？嗱，譬如建造業，佢哋會擔心咧，就係大家一種工種停工，另外一種唔停工嘅話，對佢嚟講嗰個實際操作上面有啲困難。喺呢啲你訂立個指引嘅時候，有冇同佢哋去溝通過點樣去處理點做啊？ 嗱，呢個咧其實正正就反映咗咧我頭先講嗰個重點。就重點就係咧，就係有關嘅場地嘅負責人啦，或者係負責做職業健康嘅主管咧，其實佢哋係應該咧係先做一啲評估嘅，因為咧我哋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呢啲評估咧，我哋會知道每一個工種實質面對嘅情況。咁然之後咧，因為工作嘅場景咧係千變萬化，即係同樣係地盤咁計啦，可能係有大地盤啊、細地盤啊，即係可能有啲3800咁樣咧，係嗰個場地嘅負責人咧，先至最清楚佢有啲咩員工喺度做嘢，嗰、那個場地嘅客觀環境係點樣樣。所以咧，我哋喺個指引個開宗明義嘅目的咧，係非常之鼓勵有關嘅負責人，佢哋需要係緊密咁做個評估，然之後同啲員工咧去商量一下啲安排。其實個情況有少少類似咧，就係有陣時可能紅黃黑雨咁樣咧，其實唔同嘅工種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嘅。我哋呢一個咧，即係都係黃紅黑三隻色咧，嗰、那個比喻咧，其實同呢、這個暴雨警告咧有相類近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係我覺得評估係重要嘅。 嗯，都想睇下處方有冇啲咩支援，因為咧頭先講話唔同嘅工種可能已經有不同嘅評估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實都有講到話喺紅黃黑三個嘅唔同嘅級別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會改變噶嘛。咁呢度又要話一啲新嘅指引俾佢哋啦。咁其實處方而家會唔會有啲咩支援俾翻即係僱主佢哋可以佢哋能夠去適應到呢一個新嘅指引咧？ 我哋喺尋日嘅簡報會裏面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咧一啲我哋準備做嘅宣傳推廣工作嘅，因為咧就我哋都明白咧呢個一個相對比較新嘅事物啦。評估唔係新嘅，評估咧不嬲都有噶啦，但係可能對於廣大勞工嚟講咧，可能佢哋未見過，可能有呢種咁嘅暑熱警告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有好多方面咧去做一啲宣傳嘅，包括係網頁啦，遲啲有啲廣告嘅宣傳啦，講座啦。 好似透過大家電台大氣電波啦，同埋咧我哋有啲職業健康嘅同事或者係職業安全嘅同事咧，喺巡查嗰陣咧，我哋係會借呢個機會咧，去話翻俾所有嘅僱主僱員聽咧，佢哋要注意翻預防中暑。咁咧呢個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因為氣候變化啦，咁啊天氣越嚟越熱。咁嚟到五月份咧，開始都已經覺得係有啲即係比較熱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各個渠道嘅宣傳咧，係希望所有嘅廣大嘅僱主同埋僱員咧，都會注意到呢個中暑個風險，亦都採取翻啲適當嘅措施咧，去避免中暑咧，就減低喺呢方面嘅意外嘅。 嗯，但下個星期一就已經係要去實施呢個新嘅指引啦。你哋夠唔夠時間做頭先你哋講嘅工作，同埋僱主又夠唔夠時間準備咧？你覺得？ 其實我哋呢個咧係一個持續進行嘅工作嚟嘅，即係其實咧，即使冇呢個指引咧，我諗預防中暑咧，大家都係一個共識。咁以往咧，亦都我哋睇到咧，喺過去呢兩年咧，平均暑假嘅時候咧，我哋嘅同事咧係做過超過26,000個巡查。咁當然咧，有啲巡查咧就唔係光光睇中唔中暑嘅，而係即係整體去睇下各個即係工地佢哋嗰個職業安全。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發出一啲警告，就係、是、提醒嗰啲僱主或者係地盤嘅負責人咧，佢哋就要注意有關方面嘅事情。喺過去2022年咧，我哋差唔多發咗100個警告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不嬲持續都係做緊呢樣嘢，只不過咧就喺今年，因為我哋有新嘅呢個警告配合出嚟咧，我哋希望咧就借呢個機會再加強啲宣傳，去提醒翻即係廣大嘅僱主同埋僱員朋友咧。佢哋係要關注翻，因為氣候變化越嚟越熱咧，中暑嘅風險係越嚟越高。希望我哋採取啱嘅措施咧，去預防中暑嘅。 如果咧，即係僱主係冇遵守呢個指引嘅話，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後果嘅？ 一般嚟講咧，喺我哋有關職安嘅條例咧，我哋有一個叫一般責任條文嘅。咁如果係出咗啲比較大嘅問題咧，可以透過個一般責任條文咧，係採取適當嘅行動。咁但係咧，我哋最着重嗰點咧，就係我哋希望呢個指引咧，係幫助到所有僱主一個參考，即係話佢哋喺預防中暑嘅措施上邊咧，佢有適當嘅依據，有適當嘅一啲文件可以做佢哋一個指引咧，方便佢哋去做一啲啱嘅措施咧，去幫助到啲員工。咁呢一個咧係需要透過啲僱主係事先做一啲評估咧，去執行呢方面嘅工作。咁咧，我哋希望由嚟緊即係五月啱啱開始啦。慢慢熱啦，佢哋開始逐步去做咧。我哋喺同事做巡查或者做呢個介紹嗰陣咧，會講多一啲有關嘅資訊咧，係方便佢哋做嘢。 嗯，咁嚟緊可能做巡查嗰陣時，會唔會都可能即係巡埋佢哋究竟個指引嗰度係點樣去做咧？因為即係都見到有一啲報道咧，佢就講話有啲清潔工人嘅職工會咧，就講話見到個指引都冇法律效用嘅，所以僱主都唔使遵守。咁加埋咧，佢話實際層面都好難去跟啊。咁因此咧，即係覺得其實而家呢個指引做咗出嚟之後，即係可能佢哋都唔會點去跟嘅喎。咁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呢啲情況啊？ 我哋好鼓勵咧，僱主同僱員雙方咧喺呢方面咧係多啲做一啲溝通。其實我舉一個例子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喺上個禮拜應該係5月1日咧，食物環境衛生署咧，其實都出咗一個新聞稿咧，就介紹翻佢哋應對呢個暑熱嘅天氣咧。他們部門採取一些措施去幫助他們的員工，特別是外勤，即正如主持你剛才說的那些比較偏遠地方工作的員工，他們是有一些措施是可以預防中暑的。所以其實那個關鍵都是希望是可以大家是事先做一步做一些準備工作，做一些評估，是令到那個預防中暑的措施可以提早執行。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特別嘅問題，如果係發現有啲僱主係真係好多嘅，大家覺得係有唔妥當嘅地方嘅話咧，我都有一個職安健嘅投訴熱線咧，係2542-2172咧，係方便大家打電話上嚟咧，係通知我哋嘅。 嗯，所以其實而家咁樣去睇嘅話，暫時個指引咧，可能對於一啲嘅僱主嚟講咧，都未有一個好確實嘅。如果冇做到，有啲乜嘢即係即時嘅處罰啦、處分啦咁樣嘅喎，係咪㗎？ 其實我哋相信咧，大部分嘅情況咧，一經勸喻咧，大部分僱主都係願意配合嘅。即係正如我哋喺其他職安健嘅工作上邊咧，我哋唔覺得係一定要去好多各式各樣嘅即係重嘅罰則咧去推動。而我哋無論係政府好、立法會好咧，大家嘅意見都覺得咧，係除咗係一個罰則之外咧， 宣傳推廣教育咧係好重要的，所以我哋喺做職安健嘅工作咧，不嬲都係三管齊下。我哋希望多啲透過咧宣傳推廣，同埋咧喺一啲嘅教育工作咧，無論係僱主好或者僱員好咧，更加明白喺職安健嗰方面嘅一啲佢哋需要注意嘅地方。 嗯，其實咧嚟緊會唔會都係有個時間表啦？幾時再去檢討究竟呢個指引咧實行成點樣啦？會有啲乜嘢嘅指標去睇究竟個實行嘅成效咧？ 其實啱啱嗰個指引都係即係今日即係叫做尋日嘅第一日推出啦。咁我哋暑假都係即係嚟緊暑熱天氣先至即係會發生嘅事。咁所以咧，我哋睇一睇今年暑假咧，我哋有呢個指引之後嗰個情況點樣樣。咁一方面我哋加強宣傳啦。我哋同呢個職業安全健康局都有配合有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啦。咁我亦都搞多啲講座啦。咁然之後我哋會喺透過呢個暑假呢個時段咧，我哋睇翻我哋做咗嘅嘢，同埋我哋攞翻嚟嗰個數據咧，再分析一下情況。咁我希望咧，大概可能係兩年之後咧，我哋會做一啲檢討嘅。 嗱，工會咧就即係睇住兩年呢個數咧，就覺得好似過於保守啦。咁就話如果係一年之後去檢討又得唔得咧？成效唔好嘅話，就可能要立法制定炎熱天氣底下嘅工作安排啦。咁你哋又點睇咧？ 我哋首先即係攞到有關嘅數據先啦，即係可能一年嘅數據咧，可能都係即係唔係一定好100%作得準嘅。咁我哋攞多少少資料咧，我哋可以做個比較即係科學化啲嘅判斷咧，就知道我哋邊啲地方需要進一步改善。咁當然啦，我哋平時我哋出去巡查嘅同時咧，見到有啲地方如果做得唔妥當咧，我哋都會立即去通知咧，就唔會等待話會唔會檢討唔檢討。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做曬所有嘅嘢咧，都盡量將工友們可能中暑嗰個風險咧就減到最低。 同埋咧，其實真係幫啲工友咧去睇一睇，因為有啲工會咧，佢哋就唔會擔心啊。如果出咗呢個嘅暑熱嘅指數之後咧，即係會唔會有啲情況係，譬如工人朝早七點鐘翻工，咁但係去到中午時分好熱啦，咁可能佢哋需要休息嗰陣時咧，就會被要求停工要離開啦。咁啊，對佢可能就收得半日人工噶咯喎，咁啊對佢哋收入有影響嘅。你哋又有啲咩睇法？同埋有冇啲相關嘅指引喺呢度係俾啲僱主去遵守嘅？ 我哋一般即係嚟講咧，就即係天氣變化嘅嘢咧，即係一啲無可避免的一啲自然現象啦。所以咧，我哋唔認為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咧，就攞到啲額外休息時間嘅僱員咧，就會無端端就攞唔到佢哋嘅工資嘅。其實個情況，我覺得有少少似都係頭先我講嘅咧，就係即係紅黃黑雨嗰啲情況一樣。咁咧即係工友們咧，其實佢哋可以跟翻一啲相關嘅一啲做法咧。去到同佢哋嘅僱主咧，係安排好點樣去處理。咁但係我哋好希望所有僱主咧，係應該遵守翻勞工法例下邊咧應該負嗰個法定責任同埋規定。 咁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啦，咁佢哋咧就睇究竟嗰個嘅紅黃黑雨啊，即係而家呢個嘅暑熱警告咧出現嘅嗰個次數係究竟係點樣？咁啊數翻就話由2014年到2021年咧，其實都係得4日出咗紅色警告，黑色警告冇出過嘅。咁呢一個會唔會即係好似啲環保團體咁講，可以？工友攞到額外休息時間的門檻是很高 的。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訂定那個工作暑熱警告的那個指標，其實就不是建基於到底有多少日數作為個判斷參考的。其實我們是為那些員工的健康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參考指標。我們訂定的標準呢，就是要確保工人不會因為他的工作環境、工作勞動量而引致他的體內的核心體溫會超過38度而訂定的。所以我們現在的判斷呢，就是整個指引的原則呢，是建基於風險為本。 明白。好啊，多謝曬兩位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大家聽眾朋友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提交的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草案，听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修例规范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相关草案3月提交立法会首读，法案委员会开了2次会议，公众咨询7日。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大埔仔村。另外一段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提一提你在新界区，大埔的宝湖道有爆水管，宝湖道东行去返广福村方向，近住南运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太子道西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第二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集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继续带大家怀缅旧日戏院，昔日情。香港收藏家协会名誉顾问郑宝雄： 早期啲电影系默片嚟嘅，有啲戏院咧都要派一种讲解个剧情嘅单张，叫做戏桥。咁以前咧，你一入场佢搣咗飞咧，咁你就系攞张戏桥坐喺度睇啦。 星期日晚八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李秋婷带大家捕捉智慧光芒。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护理专科学院系列将会介绍香港护理专科发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5月9日，防中暑指引下，暑热警告分三级，按劳动量建议不同休息时间。特区政府申请承办全运会八个项目。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升上女子重剑世界第一。苏丹冲突，双方在沙特会谈至今仍未取得重大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咧同大家讲到就系劳工处寻日公布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啊。嗱，咁佢而家咧就系按住香港暑热指数啦，分咗三个唔同嘅等级咧，会发出警告嘅。咁喺唔同嘅警告底下咧，不同分类嘅工种嘅人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休息时间。咁大家听众朋友，你哋而家其实喺热嘅时候、暑天嘅时候咧做嘢嘅话，喺户外工作啊，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有冇一啲相应嘅休息时间呢？嗱，按住头先啊讲到劳工处啊，佢哋会按唔同嘅暑热指数，会有唔同嘅警告，按住唔同嘅工种有唔同嘅休息安排嘅话，你哋觉得喺你哋嘅行业入边会唔会做得到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谂法嘅。咁我哋咧即系都继续同大家去问一问呢一唔同就住呢个话题咧，问下唔同嘅嘉宾啦，睇下佢哋点睇啦。喺电话旁边咧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度嘅，早上。林振声，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先问一问啊，即系你对于今次呢个指引个谂法系点样啊？ 我諗就呢個指引就比以前嗰個風險評估指引就係改善咗好多嘅。以前嗰個指引就比較簡單啲啦。總之你熱嘅時候呢，就可能每工作20至40分鐘就有啲適當嘅休息啊。咁今次呢個指引呢就係比較詳細，即係分咗唔同嘅級別啊，唔同嘅勞動強度嘅工種都有規定嘅休息時間，而且就甚至細緻到呢要飲幾多水啊，佢都有建議嘅。譬如話一個鐘要飲即係250毫升至到500毫升左右嘅水啊，咁係比較清晰。咁但係我哋就比較擔心佢就唔係用一個温度，就係一個暑熱指數啦。咁其實琴日有啲工友都問，其實係咪34度又唔使即係户外工作啊？咁其實唔係啊，其實係要嗰、那個即係暑熱指數達到34或者32，咁當然會有警報啦，即係黑色啊、紅色啊。咁但係過往咧，我哋就睇過，譬如當氣温去到可能真係35、36度，但係嗰個暑熱指數咧都未必會去到32嘅。咁其實琴日副處長都講，其實去到34咧就更加差唔多係冇嘅。咁所以佢即係會唔會低估咗實際嗰個情況？可能係温度已經去到35、36度，咁但係嗰個暑熱指數仲唔係好高嘅時候，會低估咗嗰個熱嘅情況，令到啲工友係少咗休息咧？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實施嘅期間，勞工處可以繼續顯示咯。 其實咧，而家咧即係有3個警告、4個分類咁樣啦。即係對於你頭先都講話，工友可能都會有疑惑嘅，究竟係咪用温度嚟計啊？咁頭先再加埋3個警告、4個分類，其實對於工友嚟講，佢哋係咪理解到自己係處喺邊一個嘅類別啦？佢喺咩時候去到咩警告嘅時候，佢係可以有啲乜嘢額外嘅休息時間呢？ 我諗就呢、這個係即係比較複雜嘅，咁但係佢又寫得比較詳細，咁係希望可以多啲宣傳，或者即係到時如果真係去到某一個級別嘅時候，就可以盡快通知到啲工友啦。咁不過呢，我哋就覺得可能都有少少啲工友無所適從，因為咁啱呢，其實天文台喺早兩個月呢3月嘅時候就講過一個情況，就係話一個新嘅極端酷熱警告啊，咁就35度，佢用氣温35度以上咧就會發出嘅。咁但係呢個勞工處今次呢個指引喺1月做諮詢嘅時候咧，咁天文台就未出呢個極端酷熱嘅。咁所以咁究竟點呢？即係天文台如果佢真係發出咗極端酷熱警告35度以上，咁啲工友已經覺得好熱啦。咁但係呢，原來嗰個暑熱指數呢都係未去到32或者34，其實可能仲要工作咗一段時間啦，或者休息嘅時間又唔係咁多啊。咁但係嗰時已經好熱喇喎，咁係點呢？咁可能將來即係檢視嘅時候，可能勞工處都同天文台可以即係多啲溝通啊咁樣。 而家咧，譬如你按住工友嗰個情況咧，即係你再去審視嗰個暑熱指數，同埋而家可能個温度，同埋啲實際工友佢哋體感受到嘅嗰個温度嚟講咧，即係你覺得今次勞工處分呢3個嘅紅黃黑嘅級別啊，你點樣去評估究竟個實際作用有幾大咧？係咪真係幫到工友喺熱嘅時候可以攞到額外休息時間啊？使唔使可能調低啲，或者可能黃嘅警告嘅時候已經要休息多啲咧？ 可能嗱，呢個咧就佢有2個分級啦，一個就係暑熱指數啦，即係分3級啦，30、32、34。咁另外一個就係工作嘅強度。咁呢個咧係要2個一齊去睇嘅。我哋就基本嗰個分類我哋都覺得 OK 嘅，但係有個別嘅工種咧，我驚就有少少睇漏咗佢哋嗰個嚴重嘅情況啦。譬如話，扎鐵就好清晰，係極重強度嘅，可能去到32啊嘅時候呢，就即係已經需要去停工啦。咁但係有啲工作呢，譬如我哋聽到有啲機場工作嗰啲工友，佢喺停機坪嗰度 可能做一啲監察啊，或者即係等等指揮啊等等嘅情況嘅工作，佢未必嗱呢個工作咧，佢未必係好大嘅強度，好似扎鐵咁樣咁辛苦要搬搬抬抬，但係咧佢喺停機坪嗰個環境咧。就是非常之熱，你出面已經熱的時候呢，加埋即係飛機嗰啲廢氣啊，嗰啲即係機器噴出嚟嘅廢氣啊，嗰、那個温度呢就比出面呢可能會高三四度。咁呢個你點評估呢？佢又唔係極重勞動，但係呢佢可能仲熱過地盤。咁呢個會唔會係睇漏咗呢？其實嗰啲工友都需要多啲嘅休息時間呢。咁我哋希望即係真係執行嘅時候，可能有啲個別嘅情況都係咪可以再檢視一下。 嗯，你環保團體呢就覺得即係過審視翻過去幾年咧，其實出到紅嘅個警告嗰個機率咧，都係比較少嘅。即係如果咁樣嘅話，會唔會可能即係工友想要有一個額外休息時間嘅門檻都高咧？你又點睇啊？ 我哋都覺得係高㗎，因為除咗呢個32同埋34係好難達到之外咧，仲多咗一個因素咧，就係話即使如果去到32、34，但係佢咧。有個扣減機制嘅，就係話僱主做咗某一啲措施咧，佢就可以減，譬如15分鐘嘅休息時間。咁嗱，如果嗰個僱主真係做得好好，有啲通風嘅設施啊，成個環境都清涼咗，咁當然冇問題啦，可以繼續工作。但係咧，即係我哋擔心執行嘅時候，可能有啲僱主可能有一個好大嘅場地，咁佢求其整咗兩把風扇，其實根本好多工友咧都吹唔到嘅。咁佢又當自己咧係做咗滿足咗勞工處嗰個做法啦，我可以降低15分鐘嘅休息時間，咁就令到好熱嘅環境之下，佢仲要降低休息時間咧，就擔心嗰啲工友咧，其實實質就冇乜機會受惠到咯。咁所以執行嘅時候都希望可以細緻少少勞工處睇下個情況。 講起細節咧，即係都有商界就會講啦，譬如喺建造業咁樣咧，一個地盤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同埋人手，其實佢哋就好難去實際去仔細執行嘅，因為你好難話叫某一個工種嘅人停，跟住其他嗰啲又繼續開工，佢哋覺得係有困難喺度嘅。咁你又有冇啲咩建議，點樣可以處理好啲啊？ 我諗佢呢個都有一啲嘅彈性啦，譬如話即係嗰個暑熱指數可能會跳嚟跳去，但係佢都話其實會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嘅，咁我諗亦都佢嗰個今次呢個指引咧，其實後邊即係附件嗰度亦都係好多評估表俾到啲僱主去用嘅，咁即係登記翻即係個地盤裏邊有唔同嘅工種啊，咁亦都希望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暑熱指數出咗嘅時候咧。有一個級別嘅時候咧，就可以盡快通知啲僱主啊、管工啊，咁去即係真係符合嗰個工種嘅時候就，就因為嗰個工種嘅工友可能通常都係喺埋同一個工作環境啊，咁就啲管工都會以啲管理去俾佢哋作一個適當嘅休息咁樣咯。 嗱，而家咧即係個指引咧，仲係參考嘅階段啦，你點睇啦？同埋咧，即係你覺得使唔使咩時候要檢討？有冇話喺咩情況底下可能需要再進一步要去立法嘅咧？ 其實政府就已經講過話，都會實施兩年之後咧，去睇睇個情況啦。咁我諗都係好事嚟嘅。咁或者就更好就係你實施完今年一年之後，開始就睇睇嗰個執行嘅情況。如果好多僱主都會去遵守呢個指引嘅，咁就梗係好啦，冇乜問題啦，大家又習慣咗、適應咗。咁但係發覺，如果其實好多工友都唔知嘅，或者好多工友都講話佢個僱主其實都冇執行嘅，或者勞工處透過一啲巡查發覺其實好多僱主都冇做到嘅時候，咁下一個階段即係勞工處就要諗下點樣可以確保啲僱主係去遵守呢個指引。如果都冇辦法嘅時候咧，可能都唔排除要考慮有一啲條文係寫落嗰個法例嗰度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林振聲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咁大家對於呢個新指引有啲乜嘢諗法咧？可以打你18723 嘅電話旁邊咧有馮小姐喺度嘅。早晨，馮小姐。 早晨啊，主持人。 係想講咩話 咧？我想講咧，啲工人啦，我見到咧，佢哋著啲衫啊，由頭包到落腳嘅嗰啲清潔工啊。咁我睇翻咧，其實咧佢哋會好容易中暑啊，尤其是依家天氣越嚟越熱啦嚇。 咁樣就好容易啦。咁點解唔佢哋去將啲衫咧唔好咁厚咁樣？我見佢一件搭一件咧，我見到咁已經覺得好熱啦。佢哋包到連啲手手腳腳個頭都見唔到，個樣都見唔到，係隻眼見到嘅咋。咁係保護，可能佢哋驚蚊啊，又可能驚污糟啊。咁但係呢啲有冇話指引咧？即係叫佢哋唔好著咁厚嘅衫，或者有啲制服咧，等佢哋舒服啲去工作。咁同埋咧，睇到佢哋咧，有時真係佢哋真係飲水唔夠咧，佢哋真係會中暑。有冇話叫佢哋去身體檢查咧？因為咧好似巴士司機一樣，佢哋好辛苦。咁佢哋有冇有檢查啦？咁但係啲清潔工咧有冇定期去檢查佢哋身體嘅狀況咧？因為好多都係外判嘅，外判有冇呢啲咁樣嘅要求咧？即係等佢哋咧健健康康去繼續做佢份工，即係唔好包到冚，同埋要做一個 body check 會好啲咯。即係對啲外判嗰啲。 如果而家咧新呢個指引底下咧，清潔工都係屬於中等嘅勞動啦。咁如果佢哋喺黃色警告底下，佢哋做45分鐘嘅嘢咧，就可以唞15分鐘喎。咁你覺得咁樣有個新嘅指引，有個額外休息時間俾佢哋，你又覺得好唔好咧？ 咁睇下你自己咯。如果你係好中意份工嘅，你嗰15分鐘都唔好介意啦。咁但係有啲工作狂噶嘛。咁你都要睇佢，哇！佢又包到喊，身體唔好嘅都要夾硬做嘅，咁咪呢啲嘢咪即係好難講咯，都唔知邊個啱邊個唔啱咯。 好啊，多謝曬你，馮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大家對於呢個嘅喺酷熱天氣底下工作嘅時候咧，有唔同嘅指引，等工友咧喺户外工作，可能有啲額外休息時間，你有咩諗法咧？可以打你1872311㗎。我哋咧而家又揾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傾呢個話題啦。有香港建造商會執行總監梁敬國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梁敬國。 係，早晨啊。張鳳， 早晨啊，早晨啊，你好啦。先問一問啦，即係香港建造商會咧，對於尋日呢個新出嘅指引啊，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嘅咧？譬如頭先講話分咗四個嘅類別咁，咁喺你哋個行業入邊實際執行嘅時候，呢四個類別對你哋嘅影響係點啊？ 首先我哋商會一定十分重視呢個工地安全同埋建造工友嗰個職安健嘅，咁我哋都認同咧。在而家酷熱天氣底下咧，應該制定一個指引嚟到等佢哋避免中暑嘅風險嘅。咁但係尋日公布嘅指引咧，我哋覺得喺實際執行上咧係遇到非常大嘅困難嘅，因為嗱，你將佢分咗係重、極重、輕係嘛？我自己都未曾搞清楚佢嗰個再細分嘅分類。 咪分咗四個啦，輕勞動啦、中等勞動、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啦。 咁你一個地盤，如果簡單嚟講，細嘅可能100多人，大嘅有上千或者2000-3000人咁樣，咁入面嘅工種其實好多繁繁雜雜，大大小小有輕重都有啦，有繁雜嘅有簡單嘅。咁如果你要一個地盤嘅管工或者地盤嘅工友去認知自己嘅工種係輕重極重，呢、這個亦都一個難度啦，以前。第二就是说你怎样去将个地盘可以宣布到我某个工种现在一出了黄了你要做某些的15分钟或者30分钟又红呢又15分钟30分钟45分钟这样 你可以想象 是很混乱整个地盘的运作还有在建造业来讲呢有些工種是一环扣一环的我做完这个跟着 B 就要去做 A 完成的工序咁樣你做做下，你停咗，咁跟住落嚟嗰啲又一路停一路停，咁成個運作就會好困難啦。加上如果你完又話停翻，又可以再復翻工嘅時候，其實你個工人一定，如果啲地盤唔係太大嘅話咧，你去邊度去俾佢多啲地方去休息咧？咁你令到成個運作係非常困難。工人自己本身有陣時嗰個表咧，我睇過嗰個表咧，你話要個工人自己去填翻個表。看看自己屬於哪個工種跟住紅黃蝦跟住休息幾多少分鐘亦都是一個我覺得對一般工友的要求是比較上難一點就算地盤管工他不是個身要什麼不知道多少張表在這裡一地黃跟住我要看看黃看看我有什麼工種黃的要停那 我不知道怎麼運作基本上 我聽到你講到咧，即係實際操作上面都有困難啦。其實咧喺呢個指引出之前咧，有冇同政府可能傾過，表達過啊？你哋其實覺得點樣做係會更加之好嘅咧？ 其實在政府出那個指引的草案的時候呢，是諮詢過我們的，我們都開過一個網上的 webinar 這樣。那在那日這一月份來的，其實我們都清楚表達了他們之前的指引，其實現在跟之前的指引修改了一點，但是同樣複雜。我們那時候戲稱那個叫九宮格，即是由15分鐘、30分鐘、45分鐘，跟著很多不同工種什麼情況底下要休息這樣。咁我哋後尾亦都喺嗰度同佢講，不如簡單啲啦。嗱，我哋國內其實都面對同樣嘅氣候轉變、酷熱天氣工作啦。個温度去到某一個水平啦，咁咪全面停工啦，免至到啲工友同埋個管工無所適從，同埋方便、簡單、清楚、明白嘅一個安排嚟嘅。咁我哋表達咗呢個咁樣嘅意見，咁佢哋收咗意見啦。咁後尾我哋其實去到3月10日，我哋都正式再出一封信。俾勞工處處長重新就話，我哋支持要有一啲喺酷熱天氣工作下中暑風險有啲指引嚟到避免工友中暑嘅。但係我哋希望咧個運作上咧係簡單清楚明白。我哋重申一次咧，就係話希望係採取一個簡單直接，某一個温度嘅時候就全面停工啦。咁樣大家都可以容易啲依循。咁但係佢哋冇正式覆我哋嘅信，即係又有嘅就話收到啦，收到之後跟住就話會跟進啊，會話翻俾我哋聽。咁但係我哋琴日其實我哋都有啲少少嘅突然嘅，我哋琴日朝頭早先知道原來11点有個咁樣嘅記者招待會，就講呢件事，跟住話一個禮拜後話實行啦，即係我哋都有好突然咯，我哋成個感覺就係、是。 其实咧，你而家头先讲到话一个礼拜之后实行啦，咁你哋咧有冇话即刻开会啦，倾一倾嚟紧呢一个星期个准备功夫要点样啊？ 我哋而家已经第一时间同有关嘅政府部门去查看究竟具体嘅运作佢哋系点样先，因为你如果你话叫我哋去安排嘅话，我哋当然冇办法啦。如果你真系要行嘅话，但系同一时间我哋系争取喂。你咁短時間要行一套比較複雜嘅一個指引，而我哋被通知嘅時間，只不過真係即琴日先明白知道要去咁樣行啦。咁我相信一般嘅運作應該都唔係咁樣去安排㗎啦。 其实我见咧，因为而家你哋可能要去做嗰个实际嘅操作嘅时候，头先你都讲啦，话唔知道点样去通知到啲工友啊嘛。咁你哋而家使唔使话额外要请人手去通知佢哋，先至可以符合个指引要求啊？定系用啲乜嘢嘅宣布嘅系统啊设施？呢啲其实会唔会可能呢个星期特别都要快去准备先得？ 嗱，具體嘅運作，我哋今日晏晝都會開會嘅，我哋自己本身會。咁我哋喺會上，我哋當然會討論呢個咁重要嘅事項啦。咁但係具體點運作，我都講唔到俾你聽，即係好講笑咁講啦。唔通真係將我大聲公喺個地盤度，一天文台有個黃啦，我只係喺度大力宣佈，好似啲警報系統咁樣。喂，而家黃色啦，咁樣大家工友唔該睇下你哋係咩工種啦，睇翻個表啦，每人派張表俾你嘅，唔通你睇睇啦，休息幾多？跟住紅嘅，我又用大聲公咁樣宣佈，即係講啊，好似好可笑咁樣嘅。但係我哋而家未諗到點樣去做呢件事。 過往咧都有啲商界人士咧，好似廠商會會長咁樣咧，都有講話停工嘅話可能會增加成本，又令啲工作滯後嘅。咁佢就話不如即係推遲個收工時間啦。你停一個鐘嘅話，咁就遲一個鐘收工，黃昏時間做嘢咧就冇咁熱啦。咁樣咁呢啲其實可唔可以應用到喺你哋行業㗎？ 黃昏時間冇咁熱，大家都知道，就算黃昏，如果夏天我哋香港7点都好熱啦。其實呢個唔係話太過practical 實際嘅一個諗法嚟嘅。反為啦，佢哋運作嘅時候，佢哋都查看過話好科學性咁樣話，一年可能幾日咁酷熱嘅啫。咁如果一年幾日咁酷熱，咁我哋不如就停工。停工當然你會影響個進度嘅。咁我哋都要求譬如業主俾翻個時間我哋，即係話延遲翻一日。譬如我停工一日啦，咁我落成日期，你咪褪遲翻一日咯。咁樣大家都方便。我哋都強調一樣嘢，大家亦都要明白喺地盤或者任何嘅工業房上邊咧，我哋要一個安全嘅環境咧，係牽涉到金錢同埋時間。你佩戴一套譬如搭棚咁樣，成套嘅裝備係安全嘅，有埋呢個防墮器，有埋救生繩咁樣。 那個工人在那個棚那裡活動，一定是沒有他完全不需要戴這套東西那麼靈活。 明白。 咁啊，時間梗係長咗喎，但呢個代價，如果大家要安全，就要付出。 好啊，多謝曬你，梁敬博，我哋翻嚟再傾啊。 2023年5月9日，防中暑指引下，暑熱警告分三級，按勞動量建議不同休息時間。特区政府申请承办全运会8个项目，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升上女子重剑世界第一，苏丹冲突双方在沙特会谈至今仍未取得重大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啊，先同大家睇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头先嗰一个钟头咧，同大家去讲到啊，政府寻日宣布咧，下星期一开始就会推行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和工作暑热警告的。那究竟大家对于这个的新指引呢有些什么的想法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倾下的。至于呢，在不同的行业实行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操作上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呢，我们都找下不同行业跟我们倾下啦。刚刚倾过的就有建造业，现在我们找来另一个行业。我们电话旁边有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喺度噶，早晨，殷伟桥。 早晨 啊！先问一问啦，即系喺你嘅行业啊，对于寻日政府公布嘅呢个新指引咧，即系喺个操作上面啦，你哋系点样睇咧？ 其实如果根据依家嗰个分级制啦，咁我谂我哋要最重要就系要同每一份合约里面咧，管理公司啦，或者系政府嘅管理人员咧，就去沟通。如果真係到呢個酷熱好即係天氣情況下咧，咁要去休息嗰個施工嗰個安排啊，咁點樣去配合啊咁咯？ 嗯，因為喬啊，我睇你哋咧，即係可能會遇到嘅工作種類都係即係清潔工比較多啦。咁如果喺嗰個嘅而家政府勞工處嗰份指引入邊咧，應該都係屬於中等勞動嘅。咁你對於即係譬如佢哋即係可能會唔會相對嚟講簡單啲啊？同啲工人講咗話啊，你總之中等勞動你就望住啦。中等勞動咧，如果係喺黃色嘅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工作45分鐘就唞15分鐘；去到紅色咧，就係做30分鐘就唞翻30分鐘，去到黑色咧就係做15分鐘就唞45分鐘。咁好似係咪都清晰喎？佢哋容易跟個指引係咪噶？ 初步睇都係容易跟嘅，不過問題就係咁佢時段咧點樣去通知到落去啦？咁因為我哋物業服務除咗清潔之外，其實保安都係一個其中一份即係分子，不過係輕度嘅嗰個情況啦。咁冇錯嘅啫，但係因為佢我哋工作個崗位咧。被你屋苑咁樣遍佈唔同嘅地方，又喺大廈裏面，或者又喺公園啊，或者係郊其他空地啊咁樣，咁變咗佢可能喺工作，即係究竟佢嗰、那個真係暑熱嗰個通告嘅時間係點樣去計啊，即係點樣通知啊，點樣咁啊變咗呢度咧就係嗰、那個。都要有一個程序，或者係都要有一個方式咯。 嗯，其實而家你哋清唔清楚究竟嗰個時間點計啊，同埋個方式去點樣做啊？勞工處呢方面有冇俾啲咩支援啊，或者建議俾你哋噶？ 其實暫即係今次呢個指引咧，我哋都係琴日睇完新聞，跟住就睇翻啲資料啦。咁就我哋事前都冇特別清楚，即係有資訊俾我哋嘅。咁所以變咗都係根據指引嗰個依家。所講嘅去同管方去溝通咯，咁睇下到時真正係有掛咗呢個級別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去施工啊，同埋點樣執行啊咁樣咯。 嗯哼，其實執行上面咧，即係你我喺度諗啊，你哋會有實際操作時候會有啲乜嘢嘅難處喺度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啊，可能啲員工咧佢哋好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咁你哋而家有冇話初步諗啊？點樣去通知佢哋啊？點樣可以即係真係同一時間大家都知道係天文台又出咗呢個嘅暑熱警告啦？咁樣你哋諗法係點咧？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而家初步都係 睇佢個出個時間性啦。如果佢因為我哋朝頭早咧都會有個叫做上班集合個地方嘅，或者士多房啊，即係相關嘅空間咁啦。咁就咁喺嗰個位置度，如果真係當日已經掛咗啦，咁我通知大家因應呢個情況，咁就工作咗某個時數，就自己自行去休息下啦，咁樣。咁就咁中段嘅時間咧，咁佢亦都會我哋有食飯時間噶嘛，咁亦都會有個集合點嘅，咁啊即係盡量咧喺即係下晝食飯完飯之後翻嚟嘅時候，咁又會去 brief 佢一次啦。咁另外嘅方式，我通常都係會可能打佢手提電話啦，即係真係到時需要。但如果其實到時打電話都係麻煩嘅，因為有嗰啲合約有成幾百個人嘅，咁你打幾百個電話都唔方便。咁所以到時就因應當日佢發布嘅情況，從而我哋去發放唔同嘅消息俾所有嘅前線嘅從業員咯。 嗯，呢度會唔會都可能有啲建議？即係聽你咁講嘅話，如果係能夠統一喺某個時間發放，或者有個預警嘅機制嘅話，對於你哋去通知員工就相對嚟講容易啲啊？係咪咁樣噶？ 係啊，冇錯。如果係有早少少就好啲，因為我哋尤其清潔啦，即係因為我哋冇對講機嘛，唔同保安。咁保安都可以用對講機一通知，咁可以通知曬佢哋所有嘅一個員工啊個情況係點樣咁樣。咁啊到時都可以同保安嗰邊去協助一下嘅，因為通常有清潔就一定有保安嘅，咁即係喺個工作嗰個場環境裏面，或者喺崗位上邊。咁就我諗到時真正有嘅時候咧，我哋再協調同埋點樣去配合。再同官方啊，大家去點樣去即係溝通好佢，有一個好嘅安排俾所有前線員工啦。 如果咧，即係譬如真係有困難咧，向工人去即時發布啲最新嘅休息安排啦。咁而有咁不幸，有工人喺做緊嘢嘅期間有意外啊、中暑啊咁樣，咁其實係咪即係可能都有機會僱主都要承擔一啲相關嘅責任喎？咁你覺得政府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做到係幫到你哋噶？ 係啦，琴日聽公佈咧係咁話啦，即係因為依家中暑就係屬於呢個勞工嗰個系列裡面嗰個工傷嗰個安排啊嘛，咁變咗其實即係如果政府能夠嚟緊尤其嗰啲外判合約啦嚇，即係最好佢就能夠俾我哋充足嘅安排，或者係我哋因應呢個狀況，我哋喺一設備上面嗰個安排設置啊。或者是人手上面有一個比例啊，咁樣可以俾我哋加翻我哋嘅成本，咁樣咁令到我哋嘅運作上面更加暢順，就更加好啦。 嗯，其實勞工處都有即係講嘅，其實今次嘅指引咧就唔係強制要求僱主去執行嘅。不過咧，即係喺譬如發生咗中暑相關嘅工傷意外嘅話咧，咁就個指引就可以作為執法單位嘅重要依據啦。有足夠嘅證據咧，就可以按住職安健條例嘅一般條款咧，就去做檢控嘅。咁啊，呢一個。可能即系其实如果睇到而家呢个讲法啦，你哋清唔清晰嗰个嘅罚则系点样咧？同埋即系会唔会有啲乜嘢忧虑嘅咧？仲 其实因为呢家暂时未有案例啦，即系我觉得佢都系空泛嘅，佢都系话攞嚟做证据，咁变咗咗跟紧职安健嗰边嗰个情况咧，咁就都系即系话你话我哋可能个措施做得唔足够，而令到员工。有一個職安上面嘅風險咁樣，咁但係如果喺酷熱上面咧，我哋要做嘅嘢都如果喺我哋嘅行業嚟講咧，即係唔係可以好多，因為譬如喺個屋苑裏面都係即係已經有唔同嘅空間，有室內有室外，咁變咗你好啦，跟住如果佢要休息，佢都係可能喺就地休息，咁變咗我哋又唔可以設置啲水啲俾佢哋飲啊，即係喺嗰啲空即係喺上面樓上咁樣，就唔同你一啲。譬如建築啦，或者係其他一啲可能佢真可以設置唔同嘅地方落到下面一個休息間咁樣，咁就所以變咗咧就係我哋因應佢嚟緊真正嗰、那個執行之後嘅情況，可能我哋行業或者同管理公司或者係同即係政府部門去溝通嘅時候，睇點樣去做多啲設施或者相關嘅需求嘅物品，而令到呢、這個。指引咧，我哋大家安全咁样去執行啦。 嗯，其實咧會唔會有機會咧？即係就算佢哋係根據指引休息咗，咁但係咧因為休息咗嘅時間有時佢哋譬如清潔工咁，可能佢哋即係真係要去做嘅做嘅嘢，佢哋未完成得曬，咁可能佢哋都要變相係加班咁樣去做翻，去補翻頭先額外休息嗰啲時間，會唔會有啲情況㗎？ 我相信都有機會會嘅，咁就但係就話。 因為想成個崗位嗰個安排啊，即係佢施工嘅時候，即係佢耗住天氣嘅時間有幾長啊咁。如果真係譬如嗰啲佢啱上班時間嗰八個鐘，咁佢都原來都係耗天氣咁樣，咁實做唔曬你嗰個工作啦。咁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話一定有機會要同管理公司或者係同政府嘅外判嗰、那個唔同嘅處方咧？都要去溝通咯，咁啊，當日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可能就第日啦，或者係喺其他時間去補翻佢咯。 嗯，有啲之前咧有商界就建議啊，譬如停一個鐘，咁咪遲收一個鐘咯，咁樣。咁你覺得呢啲可唔可以應用喺你哋行業啊？ 我哋嘅行業咧，因為全部咧都有上班時間規範嘅，即係變咗，同埋呢個合約咧都有規定咗幾多個鐘頭工作啊咁樣。咁變咗，如果係再褪鐘咧，咁啊，只要也係要同管方去溝通，即係實在佢哋可以用係點樣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喺合約上面就會違規嘅啦嘛。咁變咗就要即係全部都一定要同管方因應當日或者當時嘅環境嘅天氣情況、工作情況，要去大家溝通去設定一個安排啦。 好啊，多謝曬你，殷偉橋。殷偉橋咧係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嚟噶，大家對於呢個新指引有啲咩諗法？可以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陳生喺度噶，早晨，陳生。 早晨，主持。咁啊，想講咧，就今次呢個嘅安排咧，其實用喺呢、這個清潔工啊，或者嗰啲地盤工咧，係好啱用嘅。不過咧，勞工處咧似乎真係未有諗到再全面啲，咁就倉促咁推出。試諗下咧，有幾樣嘢好簡單。依家咧好多咪喺西九玩音樂會嘅，如果有呢啲咁嘅酷熱天氣，係咪叫人停15分鐘，又或者坐半個鐘，跟住再揾第二個 DJ 過嚟做咧？再講兩個主題樂園，啲人全部喺户外嘅，你又點計啊？全部係增加所有人嘅成本嘅。再仲有一樣嘢，救生員啊，又或者係一啲導賞員，咁佢哋點休息啊？坐喺個地方嗰度就叫休息，定係點樣咧？其實呢啲指引咧，其實佢就係唔清晰咧，搞到好多問題。依家咧，我哋面對咧，我琴日面對咗一件事就係展覽業啊。我哋行即係見到一啲行家咧，又講展覽業究竟係點樣咧？如果户外嘅話，究竟係施工期係拖長佢啊，定係點咧？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依家施工期拖長冇問題啊，係佢哋俾唔到個場嗰啲行家。咁所以咧，正呢啲咁嘅問題咧，依家大家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佢又冇出嚟講，就係話啊，我哋依家係一個指引，但係出咗事咧，就會攞呢個指引嚟去點樣去做參考。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係完全冇人，即係冇考慮全面咯。希望佢哋咧，盡快將一啲嘢分類，然後逐步去實施咯。 好啊，多谢晒陈生你嘅意见，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不如同大家转一转话题啦。咁啊，就讲一讲咧全运会啊。咁嚟紧咧，全运会2025年咧就系会由广东啦、香港同埋澳门合办嘅。咁之前都讲啦，就话香港咧设8个嘅体育赛事。寻日咧就见到咧系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喺立法会嘅委员会上面咧就透露咗有边几项嘅项目噶啦，已经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紧啊，咁大家对于全运会有啲咩嘅想法，有啲咩期望，想睇到啲咩项目咧？咁可以打嚟18723311啦，同我哋倾下嘅。咁究竟咧呢一个嘅做法系点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关注嘅咧？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倾先。先请嚟咧有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顺。早晨啊，郑永顺。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朋友。 早晨啊，嗱，见到咧就系8个嘅体育赛事啊，分别有单车、剑击、高尔夫球、帆船、手球、七人榄球、足球同埋沙滩排球啊。咁见到呢8个项目嘅话，即系其实对于系咪都合乎你哋嘅之前嘅预期嘅咧？系咪呢啲项目咧对于香港譬如真系要去举办嘅话，个好处喺边度啊？ 首先我哋琴日听到第一次文体旅局咧系交代有啲暫定係有呢8个項目咧，我哋就當然係好歡迎，都好興奮啦。因為呢啲嘅賽8个項目咧，都係我哋香港係十分之受歡迎嘅。即係例如劍擊咁樣，啱啱啊江文蔚就做咗女子重劍嘅第一啦。咁啊單車向來都係我香港嘅其中一個好主要嘅賽事啦。以至到足球，啱啱即係 足球嘅比賽，大家都係引起全城嘅即係關注咁樣。所以呢啲咁樣嘅比賽咧，我相信咧都會令到咧即係大家咧再次咧個體育熱咧再次提升嘅。其實琴日咧就文體旅局咧過嚟立法會向交代呢個嘅全運會嘅安排。其實全運會咧將會就喺2025年嘅九月就會舉行噶啦。咁啊即係喺四年一度啦，跟住之後咧就有20人嘅運動會嘅。咁其實當中咧你都會有成3000多个嘅運動員同埋工作人員咧就會嚟到香港參與呢一個嘅賽事嘅，亦都係第一次咧喺啟德體育園咧係舉辦一個咁大型嘅綜合賽事啦。我諗整體咧都對於大家嚟講都係非常之興奮，亦都係好開心嘅。亦都希望趁呢個機會咧係可以好好咁樣推動我哋嘅體育發展啊，提升我哋運動員嘅一啲嘅比賽經驗啊等等咁樣咯。 講到啟德嘅體育園嘅話咧，就有人擔心啦，即係2024年咧應該就落成㗎啦，啟德體育園。咁但係個夠唔夠時間咧去做一啲測試賽啊？咁啊，可以真係應付到全運會嘅需求咧？咁同埋係咪個硬件個或者佢相關嘅軟件上面係咪已經支援到咧？咁你哋點睇啊？ 當然睇得體育權咧，我哋大家都好緊張啦，所以咧我哋一定會追緊佢嗰個落實完工嘅日期嘅。咁但係即係好似琴日啊體育專員講咧，2024年尾咧理論上係可以完工嘅。咁全運會咧喺2025年嘅九月，咁我哋大概有一年時間咧係可以準備啦。咁當中咧，2025年頭咧，我哋都期望咧有一啲嘅比較大型嘅賽事咧都可以喺嗰度舉辦嘅，包括咗過去嘅七人欖球啊，以至到呢啲足球嘅賽事啊，甚至係馬拉松啊等等，咁都可以作為場地嘅測試嘅。咁另一方面都希望咧係早啲做多啲唔同嘅預演啊咁樣咯，因為始終咧大家都會好期望啟德體育園咧係作為一個咁大型嘅體育賽事嘅地方嘅。咁相信你諗下個場館又可以坐到4-5万人嘅，咁相信咧都會引起大家都好大嘅關注。咁但係當中嘅配套係咪可以足夠完善得到呢？咁就要睇即係新嘅，即係而家嚟緊呢一兩年嘅安排啦。咁我哋期望佢係做即係配套做得足夠。 喺呢方面呢，其實立法會有冇話即係點樣去會有啲乜嘢做啦，去追緊嗰個嘅落成嘅進度啦，同埋去睇究竟佢哋嗰啲嘅硬件啊、設施啊、配套係點樣啊？ 嗱，我哋一路都追緊嘅，即係其實呢我哋 不如翻嚟再同你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律政司建议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由高等法院3名指定法官审理的国安法案件，控方可用案件程序上诉，即是上级法院有机会推翻原审时无罪的裁决。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专访时解释，有别于由陪审团裁决的刑事案，高等法院3位法官的定罪必然会有详尽裁决理由，可能牵涉法律层面出错，让被告脱罪。他认为控方要求上级法院纠正错误，做法符合公义。林定国又指，目前在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审决的刑事案，包括国安法案件，亦适用案件程序上诉。修例只是让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机制一致，不存在输打赢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和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期英方表示愿意维护开放、建设性和稳定的对华关系，宣布新冷战和孤立中国是错误，显示出英方愿意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积极意愿，希望双方排除干扰、聚焦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校准正确方向再出发。王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是历史事实，亦是国际社会共识，希望英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巴罗表示，英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深化合作，推动构建稳定、健康、成熟的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噶啦。所有揸车嘅朋友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就唔使喺收费广场嗰度停车嘅，可以就唔需要慢驶同埋排队噶。咁大家留意喺现场嘅交通指示啦。如果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咧，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就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而家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近住和斜同埋马场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不过就冇乜挤塞噶啦。屯门嗰边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咁近住龙门路交汇处仲系多车一啲嘅。咁啊，仲有就系提下大家啦，大埔嘅宝湖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宝湖道东行去广福村近住南运路嘅唯一行车线系封咗，本来经过度嘅几条巴士线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023年5月9日，防中暑指引下，暑热警告分三级，按劳动量建议不同休息时间。特区政府申请承办全运会8个项目。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升上女子重剑世界第一。苏丹冲突，双方在沙特会谈至今仍未取得重大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9就嚟去到40分嘅时间，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咧有千禧年代嘅。头先同大家讲到咧全运会嘅准备啊，揾翻我哋呢位嘉宾出嚟先，有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早晨啊，郑永信。 系啊，凤明你好，咁多位大家好。 你好啊，嗱，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啦，即系立法会有啲乜嘢会追住系体育园啊，佢嗰个落成嘅进度嘅，会嚟紧点做啊？ 嗱，頭先有提到啦，即係啟德體育園咧，即係或者係呢個大灣區，我哋呢個嘅全運會個賽事上太重要啦。因為作為咧，即係疫情之後咧，第一個咁大型嘅一個全國嘅運動會，亦都係咧我哋即係廣東省同埋咧深圳廣東省同澳門一齊合辦嘅一個活動咧，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即係不容有失嘅。咁喺個場地嘅硬件方面咧，所以一定要做足嘅。喺剛過去其實早嗰幾個星期咧，都討論過關於嗰個嘅喺人事編制委員會咧都有討論過開位嘅嘛，即係延續嗰、那個啟德體育園嘅工作嘅位置嗰度，咁當時我哋嘅議員咧亦都清楚表達咗咧對於啟德體育園嘅關注，都要求佢哋咧定時咧係向立法會交代嘅。咁呢個我哋一定會追嘅。咁另一方面都係頭先都提啦，希望佢2024年尾完工之後，又或者2024年尾完工之前咧，會唔會都可以開放部分嘅設施，讓到即係嗰個場地都可以開始地運作一段時間咧？咁呢個我哋都希望係做得到嘅。咁其實最重要就當然就唔好有任何嘅延期啦。 嗱，咁啊，讲开呢个启德嘅体育园咧，即系都有问啊，就话啊，其实既然系三地一齐合办全运会，咁开幕礼啊或者闭幕礼有机会喺边度做咧？会唔会有机会喺香港咧？会唔会有机会就喺启德嘅体育园？你觉得系咪合适咧？咁？ 嗱，呢個咧一定要交翻喺國家體育總局佢要安排嘅，始終咧即係今次都係我哋三地一齊合作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梗係希望有多啲嘅大型嘅賽事能夠喺香港舉辦啦。不過我相信咧，譬如以足球或者係七人欖球為例咧，其實咧都會相信到時都可以有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咧都可以入到現場。 場去睇嘅。咁另外咧，頭先都有提到其他嘅賽事咧，都係好受歡迎嘅，譬如場地單車賽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咧，我相信咧都會有好多嘅遊客啦，以至到咧即係內地嘅居民啦，都會嚟到香港咧睇呢啲賽事咯。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都唔好忘記咧，其實一樣嘢我覺得都好特別嘅，就係咧今次咧我哋有一個群眾嘅運動啊，即係群眾運動咧，即係我政府都會，即係我哋都會爭取幾個群眾運動啦，即係包括咗係羽毛球啊、五人足球啊等等咁樣。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嘅做法咧，就係唔係淨係俾精英運動員嘅，即係我哋到時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參加到呢啲賽事嘅。咁我都係有好大嘅期待啦，因為其實我哋喺香港即係都未必個個都可以做到精英運動員啦，但係對於呢啲運動佢哋都好有興趣，亦都好想參加嘅。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咯。 嗯哼，咁而家你覺得咧，譬如仲剩翻大概兩年嘅時間啦，政府喺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個籌備啊、執行上面可能預早準備，或者甚至乎諗下頭先你講話都有唔同嘅人可能嚟到睇個賽事，即係譬如到時個售票安排等等，係咪都開始要有啲規劃先得咧？ 我自己有幾點咧特別關注嘅，第一咧就係、是、今次咧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咧，係我哋喺個大灣區合作嘅一個嘅示範嘅作用嘅。咁呢啲嘅賽事嚟緊，我哋點樣可以同大灣區更加好咁樣協作咧？即係日後希望又係做到一個示範嘅作用啦。日後譬如我哋有多好多嘅比賽，都可以幾地一齊去做嘅幾個地方，譬如我哋有啲嘅羽毛球賽事，可唔可以我哋邀請深圳隊落嚟作賽啊？或者我哋去翻廣東做主場啊等等。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演練咧，讓到我哋日後係一個好好嘅大灣區嘅體育嘅發展啦。第二咧就係今次咧都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哋運動員咧係做到好嘅成績嘅。其實咧我哋香港運動員是做得很不错的，不过近这几年呢其实比赛的机会相对少了，即是我们都有很多的青年的运动员呢都是希望有争取多一些的比赛的舞台的，所以我期望呢是趁不论是来紧的亚运会、奥运会和全运会呢都是有一个好的铺排呢，让到我们更加多的年轻运动员是争取机会啦，亦都希望呢是有一个的 reward， 即是一个有好的成绩呢，我们都希望是可以给一些认受啊，尤其是奖金他们啊，等到他们有更加多的竞争性在这里啦。咁第三咧就係、喺個宣傳方面咧，我都希望係可以早啲做嘅。即係咧，我哋到2025年嘅時候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有一系列嘅一年嘅工作啦，即係讓到我哋呢個體育嘅氣氛啦、盛事咧，都能夠就更加熾熱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嚇介紹啊，等到大家都知道個賽事個內容啊等等咁樣。第四咧，我自己都關心啊，啲琴日啲同事都會關心咧嗰、那個選手嘅居住嘅安排嘅。咁我自己都有提建議啦，即係我話，譬如喺依家啟德體育園隔離嘅疫情都係喺有個隔離中心嘅，呢個隔離中心其實都可以轉做一個選手村，都係一個好嘅安排嚟嘅。咁呢啲都希望咧政府可以做一啲準備咯。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自己期望咧，即係2025年之前咧，呢一年咧好好把握呢一年多嘅時間咧，係讓到我哋係可以做一啲功夫咁樣。 嗯，好啊，多謝曬你，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啱啱咧就同佢講過全運會個安排咧，立法會點睇啦？咁政府喺呢方面咧個處理同埋做法又係點樣嘅咧？電話旁邊我哋揾嚟處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震嘅。早晨啊，局長。 早晨 ，你好啊！先問一問咧，就係、是、見到就係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啊，2025年咧其實就三地一齊合辦嘅，而一個合作係點樣做嘅咧？即係譬如我哋見到話啊，講緊即係香港有八個嘅體育賽事，其實咧都會同廣東省嗰邊去傾嘅喎，大家個合作係點啦？協調嘅進度係點咧？而家？ 其實咧，成個全運會的安排咧，就由國家體育總局嗰邊去牽頭啦。咁三地嘅政府咧都有參與嘅。咁咧就基本上係以廣東為主啦，但係港澳就優先。咁咧個意思咧，其實即係會照顧香港同埋澳門啊，我哋提出嘅一啲嘅要求啊，等佢哋咧可以通盤咁去考慮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就即係提出咗香港咧就想主辦八個賽事啊，即係八個項目嘅賽事嘅。咁呢啲咧項目嘅選取咧，主要都係睇我哋香港咧自己本身希望係有優勢嘅項目啦。咁等我哋嘅運動員可以有主場之利啦，亦都俾我哋香港嘅觀眾咧更加熱情投入咁咧去參與呢一啲同埋參即係睇呢一啲嘅比賽 嚇。嗯哼，咁而家即係真係揀咗八個項目出嚟啦，都見到譬如講緊話劍擊啊、單車呢啲都係香港可能朋友都耳熟能詳嗰啲嘅啦。咁另外揀嘅嗰幾項係咪都即係點樣睇得出香港的優勢所在嘅咧？ 單車啊、劍擊啊、七人欖球啊、高爾夫球啊、帆船啊、手球啊、足球啊、沙灘排球呢八項咧，香港以前嘅運動員咧，一路以嚟都有出色嘅表現嘅。咁我哋就即係提出咗呢八個項目俾國家體育總局同埋廣東省嗰邊考慮啦。希望咧就可以最後係可以落實到向香港舉辦呢一啲項目。咁但係目前即係個最終決定係未有嘅，因為大家都仲要通盤考慮各樣嘅因素啦。咁我哋都提出咗，即係有一啲嘅群眾參與嘅項目咧，希望喺香港進行嘅，亦都係我哋比較熟悉嘅項目啦，羽毛球啊、五人足球啊、橋牌啊等等。咁呢一啲項目嘅選取，頭先都講咗啦，最主要都係考慮到，即係呢一啲項目咧，香港有普遍嗰個普及性，同埋咧我哋嘅成績咧係非常之理想啊。 嗯哼，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讲个群众赛事啦，你哋个预想系点样去做嘅咧？拣呢啲项目嘅话，即系对于香港市民嚟讲，我哋可以点样得益嘅咧？ 其实所谓嘅群众参与项目咧，就系鼓励一般嘅市民，即系非精英运动员啦，都去参加一啲嘅呢啲嘅赛事或者系呢啲嘅项目。咁咧就透過呢個參與咧，等佢哋認識多啲嘅運動啦。咁亦都分競賽同埋非競賽嘅項目嘅，譬如羽毛球啊，呢啲就係競賽嘅項目啦。咁大家即係參與呢個項目，咁跟住咧就一路進級，最撚尾咧就可以攞獎嚇。咁咧就係就即係俾普羅市民都有機會參與一個全運會附帶嘅一啲比賽咁樣樣。 嗯，咁到時譬如我哋係點樣先至可以合資格去參與啊？嗰啲有冇啲參考可以我哋大概有個印象嘅概念㗎？ 有嘅其實咧之前上一屆嘅全運會咧都有呢啲群眾參與項目嘅。咁嗰、那個申請嘅辦法啊等等咧，我相信即係都基本上會大同小異嘅。不過因為今次係三地嚇、大家一齊去合辦呢一屆嘅全運會啦，咁可能喺個形式上面啊，咁要更加照顧三地嗰、那個唔同嘅地方啦嚇。咁、呢個詳細嗰個詳情咧，就要等下一步咧就三地同埋國家體育總局嗰邊咧溝通嚇，點、樣樣可以做到係更廣泛嘅參與啦。咁、因為暫時都為時尚早啦，我哋呢一個階段咧未有太多嘅詳情嘅。 好啊，咁現階段咧應該就睇緊新辦啲咩項目啦。咁其實有冇話預計幾時會知道個批核嘅結果？究竟香港會真係確定舉辦邊啲賽事啦，或者邊一啲群眾賽事咧？ 呢一個結果應該好快知㗎啦，因為咧大家都要進入一個積極籌備嘅階段啦。咁我諗即係短期內啦，應該好快咧就國家體育總局嗰邊咧都相信會有決定嘅。咁一有最新嘅決定，我諗佢哋都會對外公布㗎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咁我哋睇一睇個場地安排啦。咁大家咧都會睇住啟德嘅體育園啦，究竟2024年咧係咪能夠如期落成啦？咁呢一樣嘢，同埋就算真係如期落成嘅話，唔夠時間去譬如有啲測試賽啊，或者等啲運動員可能真係去習慣個場館啊咁。咁呢一方面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噶？ 我哋預計體育園咧明年就會分階段落成啦。咁啊，明年年底咧應該就可以大部分係可以竣工噶啦。咁到時我哋就可以開始呢個測試啦嚇。咁即係竣工距離嗰、那個全運會個開幕咧，其實都講緊有9至10個月以上嘅時間啦。咁應該都有充足嘅空間咧，就俾大家去進行唔同嘅測試啊，滿足呢啲測試賽嘅要求。呢一方面我哋非常之有信心啦嚇。 嗯哼，咁但系譬如点样去真系能够监察到嗰个竣工嘅个时间？而家其实有冇一啲嘅方法啊、方案啊、谂法嘅咧？呢方面 系，其实我哋一路咧都同嗰个承办商咧有密切嘅沟通嘅，咁承办商亦都非常之合作啦。我哋有定期嘅会议去检视个进度啦。即使喺疫情期间咧，其实我哋嘅同事同埋承办商咧都寻求唔同嘅方法咧去加速成个项目嗰个进展嘅。例如我哋之前喺立法會嗰度都有交代啦，即係喺疫情期間，我哋都即係去嘗試去擴闊我哋嘅採購嘅渠道啦，等多啲嘅預製組件咧去順利運到嚟香港啦，咁呢一個咁嘅良好合作關係一路都維持緊嘅，我哋所以都非常之有信心可以如期完成啦嚇。咁另外由嗰個承辦商嘅角度出發，佢哋亦都為咗本身嗰個考慮啦，佢都想盡快完成嘅，因為成個合約其實係即係包埋營運嘅，即係佢興建咗之後，佢要負責營運。咁、那個營運期越長咧，對於佢哋成盤 嗰、那個生意嘅考慮咧，係更加理想啦。 嗯，如果咧一旦咧不幸咧，可能未必係成個場館有啲咩問題，但係如果有一兩項係真係個賽事最終唔能夠係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去舉行嘅話，有冇一啲後備嘅場館啊？有冇啲後備方案啊？咁噶？ 每逢呢啲大型嘅綜合性運動會咧，我哋都要即係預先咧係設計好好多嘅應急嘅措施嘅，包括如果嗰個場地一旦有一啲特殊嘅事件發生咧，我哋需要更換個場地，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要考慮到嘅應急嘅安排嘅。咁所以咧呢方面我哋會有充分嘅考慮嚇。咁萬一係我哋即係準備用嘅場館係有一啲嘅事件發生咧，我哋係可以即時去轉換去另外一個場館舉行。 嗯，有冇一啲嘅例子，可能我哋有機會會去用到邊啲場館咧？ 其實而家康文署底下咧係有唔少嘅體育設施嘅，咁到時咧我哋都會係將呢啲設施咧係作一啲適當嘅升級或者調整啦，作為後備之用啦。咁另外喺個檔期上面咧，我哋都會將嗰段時間咧就盡量騰空出嚟嚇，咁以迎接必要時嘅應急之用啦。 嗯，其實尋日咧，我哋見到即係喺立法會上面咧，就講到啲人手編制嘅問題啊。因為咧，就全運會嘅統籌辦就話嚟緊十月成立啦，就會全權負責全運會嘅籌備工作噶啦。咁所以咧，就話而家人手編制咧兼顧唔到，就想要開三個新嘅首長級嘅編外嘅職位嘅。咁就係會做全運會嘅統籌辦主任啦、副主任同埋助理主任。咁佢哋嘅每年平均薪金同埋福利嘅總開支咧，就大概係涉及到去1200萬嘅。我見尋在立法會上面都有議員咧，即係特別就質疑啊，係咪有需要？其實可唔可以先講一講咧？即係呢三個新嘅首長級編外嘅職位，佢哋嘅主要嘅職能係點樣嘅咧？有冇機會喺其他地方度調派到人手過嚟嘅咧？其實 佢哋嘅主要職能咧，其實就係即係籌辦啊，成個即係全運會啊。咁咧就亦都係要同即係三地同埋體育政府即係體育總局嗰邊咧進行一個協調嘅工作啦。咁大家都預期到，因為三地嗰個制度啦，同埋即係嗰個情況都有所差別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地方咧，大家係需要傾點樣做咧，先可以達到一個統一嘅標準。咁因此咧，就即係我哋認為咧，係要有三位嘅首長級嘅即係同事嘅支援咧，先至可以順利完成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其實昨日嘅會議上面咧，絕大多數嘅議員咧都係關心問我哋夠唔夠人手，驚我哋唔夠人手。咁當然啦，有個別嘅議員咧，佢哋提出另類嘅睇法啦，咁但係嗰啲睇法我諗即係可能有某種程度上面嘅偏頗啦，因為其實最終咧都係要睇翻嚇，即係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有自己唔同嘅安排，有自己唔同嘅配套嚇。以香港為例咧，我哋要參考翻嚇我哋自己現有嘅工作量啦，同埋我哋預估嚇籌辦呢個全運會項目所衍生嘅新工作量，咁然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即係預備到我哋適當嘅人手去到做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成個政府有一個好嚴謹嘅過程，我哋每逢開設一啲新嘅職位咧，都係要經過即係好多嘅步驟嚇，爭取到包括我哋兩個資源局嘅同意啦嚇，咁然之後咧，仲有政府高層嘅祝福，咁然之後咧，先至可以去到立法會嗰度咧，爭取開設呢一啲嘅職位。 嗯，不過咧，即係特別唔滿意嘅議員咧，其實佢哋都即係有講話啊。咁其實，譬如頭先局長你都有講到話，即係而家可能咧喺嗰個加咗人事編制咧，都要做好大量協調嘅工作啦，嚟到去劃一翻嗰個標準嘅大家。咁佢就即係尋日其實係陸頌雄議員咧就特別不滿啦，佢就話其實好似見到其他嘅，即係譬如廣東省，佢就問有冇加類似嘅一啲咁樣嘅職位啊？咁就覺得啊，係咪大家喺嗰個工作流程上面可以再簡約啲咧？咁呢樣嘢你又點睇啊？ 昨日喺會上其實都答咗佢噶啦，即係三地嘅情況係都有唔同啦，各自有自己嘅體制啦，亦都有自己可以動用嘅資源啦。咁就我諗三地都唔可以進行一個直接比較嘅。因為譬如廣東省，我昨日都有提過，佢哋有豐富嘅主辦嘅經驗啦，佢哋組織過不少屆數嘅全運會嘅安排啦，佢哋有呢一方面好深入嘅經驗，佢哋都有一個即係佢哋專屬嘅團隊去到負責呢一方面嘅工作。而其實咧，即係三地而家都係啱啱開始呢個籌備嗰個委員會嘅成立啦，咁所以佢哋具體嘅佈局咧，其實而家都未有詳情㗎。咁我諗即係陸議員佢自己用一啲佢自己嘅揣測咁。 即係套用翻喺本地嘅情況，其實係唔係幾合適啦？ 嗯，咁啊講到即係係個支出嗰度咧，其實就因為今次咧大家係三地一齊合辦啦，咁其實財務上面去計嘅話，有冇已經有一條數啊？預計香港大概會使幾多錢㗎？ 具體的數字呢暫時就未有的，因為呢都要視乎最終哪一些項目在香港舉行啦，亦都要視乎一些即是間接費用的分攤啦，亦都要視乎一些具體那個後勤支援那些安排是怎樣落實啦。咁所以咧，現階段咧係唔會有一個準確嘅數字嘅。咁因為好多嘅詳情咧，其實都仲要三地政府嚇，同埋咧就講呢個國家體育局嗰邊咧係有一個統一嘅意見之後咧，先至可以即係頒布實施啦。咁然之後大家先可以估算一個準確嘅成本。咁但係初步嘅數字，我哋心中有數啦嚇。咁到時我哋都會向即係立法會嗰邊咧提出我哋嘅撥款嘅要求。 嗯，有冇大概一個嘅range 一個嘅幅度，大概係幾多咁樣嘅？ 呢一方面頭先我講咗啦，現階段真係好難評估嘅，因為嗰個數字呢都可能有具體嘅變化，即係譬如即係大家嗰個三地嗰個聯動嗰個情況要點樣樣進行啊，呢一啲都影響到具體嘅安排。 嗯，咁我哋不如關心一下呢市民呢到時有冇機會睇到啦，無論係真係入場或者電視呢，電視方面呢會唔會本地嘅電視台可以攞到個播映權嘅呢？如果真係要攞嘅話，會唔會即係使唔使要好貴啦，局長？ 其實咧，成個全運會嗰個主要的嗰個精神咧，就是希望普及體育啦，亦都向全國包括香港同澳門地區咧，係推廣即係呢個運動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要符合呢個中央嘅精神咧，我相信中央電視台嗰邊咧，佢一定係歡迎大家咧去轉播成個全運會嘅唔同嘅賽事嘅。咁所以喺收費嗰方面咧，我相信咧係一如以往啦，都係會一個相對係低廉啦，或者係象徵式嘅收費。咁希望咧係可以普及到成件盛事咧，係俾廣大嘅民眾去到知道啦，去呢個欣賞啦，同埋參與嘅。咁我相信即係中央電視台嗰邊稍後會有詳細嘅安排。 好啊，咁啊嚟緊呢啲宣傳安排會唔會有個時間表呢？同埋有冇話預計幾時可能會公布到有啲門票嘅安排嘅詳情係點樣？仲有一分鐘左右。 係啦，門票安排嗰邊呢都要三地大家去協商啦，因為呢都係首次呢係有呢個跨地域嘅即係呢個合辦嘅安排。咁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成個大灣區嚇嘅唔同嘅民眾咧，都可以參與啦，以至係即係內地其他省市咧，都有機會去參與呢一個盛事嘅。咁所以咧，就喺個門票安排嗰度咧，就大家要詳細討論啦。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即係有海外嘅遊客可以嚟到香港參與即係香港嘅呢一個盛事啦嚇。 咁喺宣傳方面咧，係咪開始啦已經？廿秒， 暫時未開始嘅，因為都要等一啲具體嘅決定落實咗嚇。咁然之後咧，就我相信個宣傳工作咧，好快就會跟上啦。 好啊，多謝曬你。啱啱咧就傾過係有處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震嘅。今日咧千禧年代嘅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同樣時間咧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咧有千禧年代。